陈小春抱一抱。现在很多时候呢，提到了陈小春，都会把他跟他的可爱儿子 Jasper， 萌娃 Jasper，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小春联系在一起。我身边的很多，包括有孩子的，也包括没孩子的一些人哈，表示在被小小春圈粉了之后，再去看《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在看小小春的专场。当然，我相信有很多是嗯哼大王的铁粉。其实看这样的亲子类节目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圈粉，但是多半时候我们喜欢一对父子或者喜欢一对父女，都是因为哎呀父慈子孝，或者看上去孩子很可爱，有时候会偶尔冒出一两句大人话，这样一些个理由。但是喜欢小春和小小春的一些原因呢，可能不太寻常，起始事件的原因不太寻常。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是因为父子之间的一次摩擦，陈小春发了一个很大的脾气，但基本上来说其实爸爸发脾气是常态哈、啊。可能换做其他的父子或父女的话，可能孩子被吓哭了哈、啊，爸爸一个拥抱抱一抱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但是呢到了小小春和陈小春之间的时候，就是小小春拿着话筒对爸爸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生气了。哎，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一次事件对小小春圈了粉。好了，说远了哈。下午的3:07，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工作日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是戴毅。 香婷真下的公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周三下午的时候通过 FM 九七四电波问候你。你好，我是戴毅，今天是5月30号，五月还只剩下今天和明天，即将告别五月的这个下午，空气当中是炎热的夏天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带来一首在歌里面哈带着凉气和凉风的歌。我期待如此，有请好妹妹乐队南来的风。 香的味道，像我儿时满山遍野的奔跑。我怕我会眷恋，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我怕我会眷恋，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啊。我怕我会遗忘，遗忘我的模样，就回不去曾经告别的故乡。 跟着唱起了南来的风，好妹妹的自在如风2018巡回演唱会在五月的时候已经是从南京开启了全国巡演大幕，而六月的时候呢，他们将会去到上海还有广州成都很多个城市。我身边就有不少人非常喜欢好妹妹的歌，他们说他们的歌是让人笑着唱着听着，然后呢听着听着就哭了，说明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投入了很深的情感。而往往情感很细腻的人，平时相对来说表达情绪比较含蓄的人，往往都还挺喜欢听他们的歌，也喜欢唱他们的歌，顺带把自个儿给夸了。 冬天把热咖啡冷了两遍，我们就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期待夏天海岸线。我们是不交接的两天，今天和明天，如果注定落在两极之间，距离更远，即使站着面对面还那么明显。能不能我们爱到夏天，阳光睁开眼，谁都不要变，把孤单溶解我们的从前。 秀爱重唱爱到夏天，可能就是因为出生在夏天的缘故，我是真的特别喜欢夏天，而且到了夏天呢，吃的也会比平时多，活动的能量也会比平时多，喜欢的花也开在夏天，这就是我锦绣二重唱带来的爱到夏天。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想要说的，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戴奕取得联络。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 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请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虽然说你现在可能遇到了一些很喜欢的歌，跟着唱的这个声音我听不到，但是听歌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情和感受可以通过打字的方式让我看得到，留言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好了。这首歌有请 911 The Day We Found Love。 I don't need an reason, my tears are soon be over, with your conscience still burnI really need to hear the truth. The only thing I'm asking, 'cause I need you to remember me as the only one who set you free. Maybe time alone will make you see how deep our love could be. Times we've shared. Don't go.

凄美美明月下怀抱你是依不舍的美丽骤眼的心风意乱令我着迷愿温馨一生一世由黑暗走进清凉凌晨与街局拥吻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绕过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盈长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不知风阴是缘世南月亮离去了仍依恋今晚的阳世愿往昔伤心片段莫再提让这一生更心情情人空虚与心碎飘远浮云掩盖了街灯微风正飘过轻摇长云光阴带走了痴迷时辰双双抱紧完全地接近 3:38，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玉。其实，在我下午的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选歌的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歌曲的律动和旋律要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下午这个时间段，可能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逐字逐句的在听你说什么，听歌词唱什么。但是，歌的律动和旋律很重要，能够影响人的心情和状态。原曲是玉置浩二的一首老歌，向雪怀重新填词之后，有了李克勤这个版本的《蓝月亮》。我一直在想说，国内的某一款洗衣液的领导品牌为什么不跟这首歌深度合作一下，是吧？最起码做一下资源的整合，不一定要把李克勤请来做什么代言人，但是这首歌好好运用一下的话也还不错嘛，因为现在流行怀旧，流行重听经典。 Charlie Puth Marvin Gaye。 This king says to ourselves, don't have to share with no one else. Don't keep your secrets to yourself. It's gonna suit future show and tell. Yeah. Whoa.